大家好，又有力奇啊！今日咧，我哋好开心请到 Running Man Athletic Club 嘅教练，亦都系唯一嘅女教练 Lily 咧接受我嘅访问。咁呢个访问里边咧 ，Lily 就同我哋咧好乐意咁去分享佢过去一啲跑步嘅事迹同埋一啲经验睇法嘅。咁希望咧喺呢个访问里边，大家亦都除咗平时欣赏到佢为大家展示一啲优美嘅热身动作之外咧，对佢嘅个人一啲嘅了解咧，都会加深认识嘅。咁好啦，事不宜迟啦，我哋开始收听啦。Lily 你好，Hello，Lily 啊，咁咧就或者我哋开始嘅时候或者介绍俾大家听下，你其实系join 咗呢个会咧，系 join 咗几耐咁，同埋系点解会参加到呢个会做教练嘅？ 我大約是十月開始教 Running Man 的班啦。咁本身咧，其實我同阿曼 Sir 咧就一直都有喺外邊有教康文署的長跑班嘅。咁另外文 Sir 就是其實我教院師兄啦。咁咁啱佢又搞緊 Running Man 呢一個會，咁佢亦都有興趣揾多一個女教練一起去教長跑。咁所以就因為呢啲機會，咁我就 join 咗 Running Man 啦。 佢哋有冇講過話咧？女教練同男教練嘅分別，或者會唔會有啲好處啊？咁樣所以揾你咧？ 我想都有的，可能有時有些女學員會比較怕醜，可能她有些問題只是想問女教練，如果有一個女性教練在這裡會比較方便一點，又或者可能女性教練和男教練的 coaching style 有少少不同，即可能女性的教練會比較細心一點留意學員的情緒，可能男教練就未必會那麼著重在這一方面。 哦，咦，咁你教呢個都叫做係一個私人嘅班啦。咁同你之前已經提過康文署嘅教嘅班嘅教嘅方法有冇咩分別？ 都會有的，因為康文署的班咧，佢就比較 for beginners 嘅，咁佢就係可能俾一啲完全初學者啦，咁佢純粹啱啱開始接觸長跑，咁但係我哋 Running Man 嘅班就可能有分開唔同嘅班，咁可能我哋有 A B 班，亦都有呢個馬拉松班，咁就可以俾唔同嘅學生揀翻自己嘅需要啦。 咁你中意邊嘅教學嘅方法？ 其實兩邊都中意嘅，咁不過 Running Man 呢一邊就比較，我覺得。可以針對學員的需求，即可能學員他是想課比賽成績，那我們可以著重多一些比賽技巧啊，或者一些跑步的姿勢啊，或者可以去幫他們練多一些心肺去改善他們那個比賽成績。 或者會不會其實我們這些班可能會那個學員的參加時間會長一些？ 都會是的，是因為康文署的班就比較流動大一點，但是我們 Running Man 的班裡面就每一期其實都見到學生 是跟上一期的人差不多，對得久了大家都好像會有一個感情，好像有一個家庭一樣一起去練習咯。 那你在這個 Running Man 裡面其實有沒有一些怎樣說呢，就有沒有一些感受啊，或者會不會有些滿足感呢教這班？ 都會有的，因為我平時教的可能是中小學的田徑班，你說教長跑班呢大部分都是大人來的，我覺得最大的分別就是呢大人去參加長跑班呢真的因為他的興趣，真的因為他很熱愛這個運動才會 去參加，而且我見到大家都是很認真去練習啦，大家都想可以做到自己目標啊，或者在跑的時間上面有突破，我覺得是好有滿足感。 好。You both go out your way and the vibe is feeling strong and what's small turn to a friendship, a friendship turn to a 好啦，咁又讲翻阿 Lily， 你其实你个人一啲背景俾大家分享一下。咁你其实都年纪好轻啦，咁其实你跑步咧，其实系咪由细细个开始好中意跑步？点样开始你嘅生涯嘅咧？其实？ 其實都是嘅，即係由小學的時候已經是田徑隊啦。咁小學就係得短跑嘅，咁去到中學咧都是田徑隊啦。咁去到中學的時候就初中的時候其實是玩中長跑啦，就跑八百、千五，亦都有跑學界越野的比賽嘅。咁去到而家咧，我就主項是跑四百米。 哦，即係你的擅長。 係啦。 咁 so far 有冇啲輝煌嘅戰績可以同大家講下？有 喺中學嘅話，咁我跑學界八百八百啊、千五啊、越野四乘四嗰啲都係即係攞過頭三名噶啦。 哇！好犀利，好似睇你嘅 Facebook 咧，都會展示到你好多獎項，好多牌，好多杯喎。 都係啊，不過因為我即近兩年的時候受過傷，所以咧我呢兩年就停了冇比賽嘅，咁所以你 Facebook 見到啲獎牌都是我以往大專和中學的時候攞的一啲獎項，咁亦都有代表學校出學界比賽啦，亦都有代表區去跑區賽同埋港運會咁樣咯。 哦，好犀利喎！咁當年都練得好犀利，好辛苦噶咯，係嘛？ 我正式跟教練練咧，其實都唔係話跟住我好耐，係由我中七之後先開始跟教練練啦，咁如果我嗰時恆常練習就一個禮拜都練咗四日嘅有。 哦，即係一個禮拜四日。 係一個禮拜。 跟住剩翻啲就即係休息。 剩翻就休息係啦，因為其實休息好重要嘅，可能大家以為練得多就一定會進步得快啦，但其實咧適當嘅休息咧係非常重要，因為你要俾翻你肌肉去 relax 啦，亦都要俾翻自己身體去做 recover。 或者頭先都講過，你話運動過程之中都受過傷啦，雖然都係段唔開心嘅時間啦，咁但係會唔會都有冇啲正面嘅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喺你受傷嘅過程裏邊？或者是怎樣受傷啊？可以簡單講一 講。其實我就之前斷了 ACL 啦，即係前十字韌帶。咁我係其實我係打籃球整親嘅，咁就唔關跑步事。咁受傷之後，咁就要完全停所有訓練啊、比賽咁樣啦。亦都其實我已經做咗手術噶啦。咁但係做完手術咧，都要有起碼半年至九個月嘅物理治療，去做翻好先可以去 return 翻去 sport 嗰度。咁受傷係好沮喪嘅最初期，不過我覺得亦都慶幸試過受傷咧，你個人會更加堅定咯。因為你好想跑步嘅話，你就必須要更加大嘅決心，同埋更加大嘅毅力，去堅持你想做嘅嘢。咁所以受傷呢段經歷，我覺得係可以令到個內心更加強，亦都會相信自己係一定可以做得比以前更加好嘅。 明白，咁亦都證明咗之後都冇事啦，係嘛？可以100% recover。 我最近就啱啱跑咗一個學教院嘅越野比賽，咁其實咧我就冇練嗰、那個係跑三 K 啦，女仔。咁其實我就冇練三 K 嘅，咁但係我覺得純粹想試一下一個復出。即係睇下我自己嘅康復程度去到邊啦，咁個成績跑出嚟我都滿意嘅，咁就係個人嘅第五名。 哦，都好好喎、啊，都恭喜曬你 喎！我覺得係一個好開始咯，都 係。冇錯冇錯。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受傷是沒有人會想的啦，但是會在受傷預防怎樣去建議同學在跑步方面怎樣做呢？ 我回想翻受傷的經歷，其實有幾點很重要啦，就是無論你做乜嘢運動之前咧，係練習定係比賽都好，係必須要熱身嘅，一定要 warm up 咗啦。另外就是要好注意你當日嘅狀態，譬如話你當日係覺得有唔舒服，又或者覺得狀態唔係咁好咧，就千祈唔好夾硬嚟，即係唔好覺得我平時係跑開呢個時間係好 fit 嘅喎。你就一定要逼自己做翻呢一個時間，因為每個人嗰日嘅身體狀況有啲唔同，可能你有少少唔舒服，或者你有少少作病，咁但係呢一啲情況咧，我哋都要好留心。如果唔係，其實你嘅身體一唔集中咧，受傷嘅機會就好大噶啦。 明白明白，但係呢個決心都好大喎，要即係 當時要做決定，話自己要唔比賽啊咁 譬如話最簡單嘅係出現痛症啦，即如果你跑嘅時候感覺到膝頭哥係痛嘅，而呢一種痛咧係令到你唔可以再加快，或者係令到你已經係要需要停低嘅話咧，咁呢個就真係事不宜遲，要停，就唔好夾硬嚟。 明白曬，咁大家同我要聽住咯。講咗咁多啦，咁不如又講翻 Lily 啊。其實你未來或者呢幾個月咧，有啲咩嘅運動計劃啊，或者有啲咩重要嘢要做，可以同大家分享噶？ 咁咧而家其實我嚟緊今年嘅目標咧，就係專注翻喺大專嘅田徑賽上面啦。咁因為我係跑主項係400嘅，咁亦都係專注翻喺400米呢個項目上面。咁希望可以喺大學最後尾一年可以跑一個好嘅成績出嚟。 哦。OK， 咁聽講好似話將會12月個比賽王者之戰咧，你係咪做司儀啊？ 係，冇錯，會喺王者之戰裏邊做 MC 嘅。 哇，原來你喺呢方面都有呢、這個即係個潛能㗎。 機緣巧合啦， 好識講嘢嘅喎，你其實 唔係，其實都係多貴人，我應該咁樣講，係啦，咁即係有時啲朋友咁介紹俾我，咁就係啦，咁、就聯繫到，咁就有機會可以做到司儀咁樣咯。 哦，呢個係你第一次做司儀定係之前都做過？ 都唔係，其實之前我都有喺田徑賽啊，亦都有做過一啲譬如話康文署嘅灣仔區嘅游泳比賽，又或者啲港運嘅宣誓典禮，咁都做過司儀嘅。 哦，即係經驗都十足。 七成啦， 到時我哋同學如果有參加都可以見到你噶咯喎， 係啊，冇錯。咁我見到大家咧，我都會幫大家打氣嘅。 好啦，咁我哋嘅訪問都差唔多啦，唔該曬 Lily， 好唔好啊？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嘅經驗 ，OK， 多謝曬你。 OK， 拜拜。 拜拜。It's been a long day.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我同 Lily 嘅訪問之後咧，大家對佢係咪多認識咧？同埋咧，你會唔會覺得佢喺呢個訪問之中咧，亦都表現得咧係好淡定啦？說話咧係非常之流暢噶，果然係一個好好嘅司儀人才。咁啊，最後咧亦都送上一首佢嘅點唱歌曲啦，咁就叫做《See You Again》，係應該來自呢個《狂野時速》第七集嘅一首主題曲嚟嘅。咁啊，喺呢一個Billboard 上邊亦都得到佢個好好嘅成績噶噃。咁啊，主唱咧就係 Wiz Khalifa featuring Charlie Puth。咁好啦，係時候咧就同大家講拜拜啦 ，See You Again。Everything I went through, you were standing there by my side. And now you gon' be with me for the last ride.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